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这是最近在山西临汾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点点好笑有趣哈。这个地儿呢，是为了整治非机动车闯红灯的问题，就包括电瓶车呀、摩托车呀，这之类的，经常喜欢闯红灯嘛。所以呢，这个交警就使出了一个绝招。这个绝招是一个规定哈，这个规定是这样的。骑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等闯红灯者，每人罚写100遍“红灯停，绿灯行”。然后下面有张照片，真的是有一个人在十字路口旁边，就趴在那儿写“红灯停，红灯停，绿灯行，行行行行”，100遍哦。有人说，真的不是交警抓到了自己从前的班主任吗？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我终于逮到了复仇的机会了。 时间过去，我不去，有你。

蓝天白云，畅快呼吸，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全面启动，暑期团队3月10号幸福启程，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分享特区发展红利，融入深圳半小时经济圈，深惠同城，给惠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碧桂园、恒大、万达等地产集团强势入驻，55平至142平海景公寓，60平至200平精装住宅，满足您投资置业、候鸟度假、宜居常住的南迁梦想。总有一款房源为您量身打造。首期旅游看房团3月10号幸福出发，3天2晚购房报销往返费用，仅有20个名额。赶快报名吧！抢订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惠州，您若来一定爱。3月10号，我们幸福出发。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另外要跟你分享的关于电动车的电动单车啊，就是我们经常开的小电驴，这也是这个的共享的电动小单车小电驴，通常是在这个地铁的附近，因为可以方便大家坐地铁。那这个这个我们网上看到的啊，预计这个价格通常是你如果用的话，前一个小时是免费的，往后每隔一个小时收10块钱，我觉得挺贵的，因为它本身是一项服务啊，社会服务，对不对？应该要便宜一点嘛。比如说跟借书一样，超过一天罚1毛钱呢。那在北京呢，有一项共享电动单车的服务，只运营了4天就被叫停了。这家公司呢是也是在十号线的附近，就提供了50辆电动单车。如果你要租的话，就是可以租一下哈。但是问题是，这个运营4天之后呢，这个北京的交管部门说，你们这些单车没有牌照，不符合标准，所有公路上驾驶的没有得到牌照的电动单车都是违法的。于是呢，这个就被叫停了。哎呀，那这个公司是说呢，之前他们的服务呢仍属于测试阶段，那等我们这个单车通过这个北京市交管部门的这个牌照之后，我们会正式运营的。不过听说这个消息之后，这个公司的老板也是懵了，你知道吗？我去，我跑了那么多趟行政服务楼，你们都不跟我说，我这都宣传运营了，你们才不行，过几天第二次正式运营，我要多收你们100块钱每小时。 而且我说话有些倔，害得你慌张有胆怯，是不我转身偷偷窃笑，看来你真把我当成一切。我现在做事有些倔，找明白无故想妥协，难得你耐心把爱锁定，在无人退让中将我。再冲我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这个20号的时候，也就是前天，是美国的总统日。那往年间呢，总统日这一天呢，大家都会纪念总统哈、或者是恭维一下现在的总统。可是问题是，特朗普现在上任一个月的时间，美国人以什么方式来纪念这个总统日呢？以大家聚在一块骂他的方式。这个消息当中是说啊，数千名美国人在总统日这一天聚会在纽约，在芝加哥，在洛杉矶，亚特兰大，费城，以及全美其他20多个城市，开始聚在一起示威，然后慷慨激昂地反对这位上任仅一个月的特朗普总统。而在特朗普的家乡，他的家乡哦，一大群人也是聚在一起，占据了中央公园的西南角，一起唱 We will overcome， 我们一定会度过这段特朗普当总统的艰难时期的哦。还有就是会写一些条幅，就是特朗普你不是我们的总统，还有就是没有禁令，没有高墙，因为特朗普上任之后颁布了一些，就像不允许外籍人士入境啊，或者是要在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上建一所高墙啊，这样的政令哈，所以也是 no ban no war 这样的。而且不仅仅在美国境内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聚在一起反对他，在英国也爆发了反对特朗普的大型聚会。那英国是有185万名的民众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因为英国在今年下半年呢要邀请特朗普来到英国做访问，所以呢这个请愿书就是不溜让他来呀。不过对于这份请愿书啊，英国方面的回应是，放心，是的，特朗普来我们英国访问，这是一个大事件，特朗普来访问一定会上我们的头条的，但是大家放心，他上的一定会是娱乐版的头条。咕噜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咕咕，天亮了，我们竟然不知如何逃避，我们都笑了，毕竟分离不同意再见，亲吻好像也不对，拥抱好像也不对，你说天色这么美，不如再走下一条街，天亮了，冷风在耳边拼命地吹呀吹，我可以感觉悲伤正在城市中蔓延，爱情走得太仓促，幸福跟不上脚步，这样结束对或不对，对我而言都是种错误，能不能让悲伤止步，停留在幸福远处，我努力追逐，才发现你也一样辛苦，能不能让悲伤止步，回到现实的最初，如果我们不问付出，也许爱情会看得更清楚。天亮了，冷风在耳边拼命地吹

来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情是美国有可能会要加收边境税了。这边境税是什么东西呢？也就是所有进口的东西都要加税，也就是说，哎呀，东西当然卖不贵咯，对吧？国外进口的东西可能就没有竞争的竞争力了。这是波音公司、卡特彼勒公司以及通用电气等16家企业的 CEO 联名来督促美国的国会通过这么一项税法的修订案。那其中就包括这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边境税。有了这个边境税之后，当然会增加美国自己产的商品在于国内外的竞争力，因为它价格便宜啊。但是进口的商品，美国进口的商品增加这个竞争边境税之后，有可能这个价格就要蹭蹭蹭往上上了，没有竞争力了。哎呀，这等于其实这个措施呢，就相当于商品保护，或者是叫贸易保护，对吧？对于这个全球化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说到这个美国这边呢，你会发现特朗普也是这个调调哈，也是说我们要不断的，进来的东西要多加点税，我反对全球化，是吧？但是其实特朗普在说着反对全球化的时候，他一边还在全球各个角落在布局事业，比如说他在中国有一些商标的申请啊，而且打官司打过很多年，另外他在印度也开了一个品牌专门卖肥皂的。特朗普在印度是被称为是肥皂大王，所以你想看，像他这种一边反对美国啊，一边反对全球化，一边这个总统还在享受全球化，在印度卖肥皂，这样的行为，这样里外非常反，就是不一样的行为。面对这样的行为，我们要怎么办？我们面对特朗普卖肥皂，千万不能弯腰。 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哦，尽在敷衍中。Girl， 我不是故意对你冷漠，大部分的时候我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有一哥们儿跟女朋友分手之后，女朋友就给他写了一封分手信。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说哎我想跟你分手这句话，这真的是很难当面说出来的。于是呢，这女友就给这个男友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一封信。那这个小哥在收到女友的这封分手信的时候呢，就很生气，非常生气。因为他是说他跟女朋友从去年四月份开始谈了八个月，而整个谈恋爱的八个月当中有四个月女朋友都不太接他的电话，而且电话他听说女朋友手机当中的男性的手机号码都不是人名而是代号。所以呢，收到这封信之后呢，这个前男友啊就决定了要把信分享给大家，于是就在这个推特上面跟大家分享了，而且他还把信批注了一下，比如说有一个词女朋友写错了啊，写成 LOOS loose 是很松的意思，但是呢他想表达的是 lose 就是失去的意思 LOSE， 所以呢他在旁边画了一下说你字写错了 LOSE。 然后呢信当中女朋友说了一句话说哎呀这个我确实打破了很多我们之间说过的一些承诺。然后呢这个男友就在旁边批注说请仔细说明你打破了哪些承诺。还有就是女朋友说他给前女友打电话说我们要出来聊聊，女朋友就说那我没有理由对你隐藏什么，我也没有理由对你撒谎隐瞒什么。那男友就说如果你没有理由对我撒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呢？你到底有没有劈腿？那目前他的这份推文已经在网上火了，被转发了10万多次。哎呀，但是这个男女谈恋爱吧，我觉得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都是两厢情愿的事情。这种事后吧，分手上真的是有点不地道哈。因为你经常你会听到一些被甩的人会可能会说，分手的时候伤心的说啊，你过去对我的承诺都是假的，你说过你会永远爱我，你会永远跟我在一起的，你都是骗人，你撒谎。但是我说实话，我回想了一下我恋爱的经验啊，你说如果我在恋爱的时候不多练一练，多撒撒谎，以后结了婚怎么办？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所以呢，多练练啊。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从没想过会再度与你相逢。这段时间我们改变了什么？为何从来不觉得你离开过？原来我的爱还没有坠落。如果当时有什么还没有说，其实我也早已明白了所有。你错过的永远美丽而执着，总算我们也狠狠爱过。纸飞机给了我们勇气去做梦，就算没有一起

会想他此刻过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身在何方。不眠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前几节已经更换，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分享，只怕空梦一场。 朱永海说，面试跟相亲差不多的，都是有点小小的激动，一点点的小心虚，小心脏扑通扑通的，你都是你问问我呀，我问你呀，条件合适就成了。朱永海，听你这么说，我突然好想跟公司不要面试，来一场恋爱啊。 我是否有点太大方，一个人晒太阳，思念明明在发烫，谁叫我太懂事又不爱逞强，只好听你说写的方向。时光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又空了你真忙，回到公寓只有我自己晒太阳，有花还贴在冰箱上，你的字像跳舞一样，每次都说只是欠我的时光。晒太阳，思念明明在发烫，谁叫我太懂事又不爱逞强，只好听你说些

近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阵痛，但愿你的眼睛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 这是一位新听众哈，首先欢迎一下。留言说面试的时候总监全程都是黑脸的，后来跟总监混熟了之后才知道，他当时面试我是担心黑脸，是因为担心我工资要高了，城里套路深呢。所以节目那头如果出门面试知道了吧，对方脸越黑工资要的越高。 看镜子里面的我，多么清楚的轮廓，看起来有点疲惫，看起来有点伤悲，镜子外面的我只多了一些炙热，世界也许看太多，没必要太过透彻，阴天的颜色